凭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 Beyond 嘅呢一首都系名作噶，都系喺嗰阵时嚟讲，都系属于 Beyond 嘅一首灵魂嘅歌曲，黄家驹嘅一首好代表性嘅歌吓。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你又可以好多好多你嘅谂法，喺一切想象喺自己嘅思想里边咧，就可以真系海阔天空啊！人有啲时候咧，或者系有啲嘅际遇啊，或者有啲系或者掣肘之类咧，就好似有啲嘢系喐不得，但系唯独我哋嘅思想可以去自由 去諗你想諗嘅嘢嚇。自由嘅包括咩咧？哦，可能你对某人一见钟情，一见钟情，你中意佢嘅啫，一厢情愿。实际上现实环境唔得嘅，所以你唯有喺呢个思考啊，呢个思想自己嘅世界里边咧，再谂一啲你同佢之间嘅呢个爱情故事，又或者系啊。其他啲嘅愿望，现实生活里面你又做唔到，咁啊唯有系喺呢一个自己嘅思想嘅范围里面去做得到，去满足你自己嗰种嘅即系缺陷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啦，都系要回归翻现实，想还想，现实就还现实。喺现实世界里面你仍然好努力去做你嘅嘢啊。今日咧就系7月13日啊，农历咧就系6月初4，系星期二。现时嘅时间5:15啊，今日咧哇真系都话啦，见到温度最高35度，真系好热嗬。香港或者整个世界都系啦，越嚟越热。咁所以喺呢个热天里边咧，我哋即系尽可能嘅系有咩方法令到自己心静自然凉啦。又话啊，总之你坐定定啊，泼下扇啊，谂起以前嗰啲嘅生活，喺电影里边你会见到喺树荫底下去乘凉啊，咁啊系咪真系咁凉快咧吓？但系而家呢个即系现实里边嗰个天气又真系热咗咁多嘅时候咧。都真系系，即系令到你有时咧会影响咗你嗰啲食欲啊，或者有啲嘢你吓，因为天气热嘅时候咧，而都唔做啦，即系行开街嚟计啊吓，行开街啊，可能好想做呢样做嗰样，但系谂啊，太实在太热啦，都系唔好啦，快啲翻去或者去一个室内阴凉有冷气嘅地方咁样，系有时系咪呢个唔系好够？即系定力咧，同关唔关你嘅定力有问题，即系有呢个关系啦吓。一切想做嘅时候咧，就完全因为热咧就唔做咁。不热咧就系影响好大嘅，热都会令到你即系影响咗你个心思啊，心烦意乱啊。啊，成日大汗揼细汗嘅时候点算咧吓？但系亦都有啲人咧系好努力坚持嘅，喺户外工作啊，冇计啦吓。咁有啲咧可能去跑步啊，哇！你见到佢身水身汗，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咁啊，但系咧仍然系好多人咧系咁样去挨过嗰段嘅艰辛嘅岁月又好，或者一段少少嘅时间都好，呢、这个就系睇下你嘅自己做人嘅坚持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温度有35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2-3日咧，持续都系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94年嘅一套电视剧，佢又唱又有主演。 谁曾路过，只是我知，生有好意义。 郑伊健。 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虽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亲你，令我心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剩太多的句子，和未说梦言，如何让你知？当我知 段匆匆故事无下次，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晨曦，像已知再没法跟你在一起。四，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 四， 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 四， 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 四， 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生意。四，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 四， 你那浅笑让我欢笑亦生悲。 四， 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 四， 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啊，郑伊健原来有份主演同埋唱呢套剧集嘅主题歌曲。呢套剧就系当年啦，系无线电视27周年嘅台庆剧，四十集嘅台庆剧啊，就系《笑看风云》啊。咁啊，郑伊健嗰时有份演出啦。咁当然咧，大家更加记得嘅咧就系郑少秋啦，因为只歌又好行啦吓。咁佢都系即系正正嘅男主角啦。咁当然亦都其他嗰啲戏都系好主戏。咁但系我哋会通常记得一啲最主要嗰啲吓，主要嗰啲郑少秋、郑伊健、郭晋安、郭蔼明，咦，两个都姓郑，两个都姓郭啊。仲有陈松伶啊、古巨基啊、许绍雄、双天鹅等等。仿佛好似系冇睇过呢套戏咁，系嘛？原来讲紧都好多年前啦。啊，呢排咧就系公仔箱里边喺呢个午夜时分嘅时候就播翻一啲好旧嘅一啲嘅剧集，我真系好似冇睇过。就算啊睇过咧，可能都系只系依稀记得少少，就当一啲新嘅剧去睇嘅。咁以前睇嘅咧就卡士会多啲啦，一啲你熟悉嘅人物啦，或者剧情都系 OK 嘅。咁但系见到嗰啲咧，布景又简陋啲啊。同現時嗰啲高清咧，你睇啲嘢就清好多，所以咧喺劇集裏面睇嘅時候咧，亦都睇得出咧，即時代嘅唔同咗啦，好多嘢咧都係進步，人係不斷嘅向前。係啦，歌曲咧都行咗好多年噶啦，就係來自呢套劇集。二十几年的光景啦，郑少秋电视剧集《笑看风云》的主题曲。5:23，早晨。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

Thanks Chan 陈美玲一首别了 Jolene， 好别一阵间咁多。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令到当地疫情反弹，因此强制要求医护人员同院舍员工九月中前注射疫苗，但不会强制国民打针。卫生部警告，如果医护不打疫苗不准翻工，亦都不会有薪金。法国亦都推出健康护照措施，证明已经完成注射疫苗同埋病毒检测呈阴性，日后去餐厅、酒吧同埋下个月起去乘搭长途火车同埋飞机都需要出示健康护照。希腊亦都要求医护人员同院舍员工必须要注射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同中国国药集团同科兴公司分别签署预购协议，意味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入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疫苗库，并可以由本月开始向疫苗库供应疫苗，协助发展中国家的防控新冠疫情。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指出，两款疫苗已经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可以立即向疫苗库各参与方供货。根据协议，两间中国公司今年十月底前可以向疫苗库提供1亿1000万剂新冠疫苗，后续长期供货。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去年全球饥荒情况急剧恶化，涉及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而相关影响无法全面统计。报告在意大利罗马发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手撰写。报告估计去年新增1亿1800万人面临饥荒状况，相比前一年增加18%。营养不良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约9.9%，高于前一年的8.4%。在饥荒人口数目增长最快的非洲，营养不足发生率占人口的21%，比例是其他地区的2倍多。数据表明，2030年消除饥荒的目标仍然需要通过付出巨大努力实现。南非当局部署军队应对前总统祖马服刑引发的骚乱，在祖马家乡省份一个城市，一个商场在当地星期一被人纵火，有相片显示部分建筑物和车辆亦被人放火，有商铺就被人抢掠。报道形容该城市局势动荡，当防暴警察在一间被洗劫一空的商场发射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时，对方以实弹还击。南非自上星期持续有骚乱，至今最少6人被杀，200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996点，上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84点，上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10.3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5，人民币6.476。英镑兑美元1.389，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88美元，卖出1,806.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唔制啊！医生全部又恶又恐怖，喐下就话帮人打针， 傻猪嚟噶！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嘅医生同医护人员全部都温柔善良，唔单止唔会帮你打针，仲会同你玩游戏、赢礼券，解答你喺医学上面嘅疑问。记住逢星期四早上11点到12点，留意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5台联播嘅香港联流电视版啊！ 真嘅？咁我而家就去先， 未走得住，打埋支针先再走啦。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先，安装闭路电视。 是不是将花压扁就叫压花？ 是不是什么花都适合做压花的呢？ 压花的工作坊又会有什么玩呢？ 最重要当然是哥哥姐姐啱唔啱玩呢？ 香港电台第5台乐龄是感的7月16号会请来香港首位和唯一考获国际压花协会认证的专业压花师 Michelle， 跟大家讲下压花这门的技艺。 星期五晚上8点准时同邓添乐、周以玲一起乐龄是感的。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开始了，时间尚早，还是一片宁静，就是这个宁静的时刻可以独享独处，跟你自己相处，跟自己沉淀，有些什么是需要做好它，有些什么不好的呢，要去除它。 遗弃的声音又遗弃的感觉牵剩下多少，不听不触摸不碰触，懒看懒记忆懒问我，今天得到的叫什么，管不了 林忆莲破晓，好多时咧就朝头早咧系收到一啲嘅朋友 WhatsApp 过嚟嘅一啲嘅图片啦，全部都系同你讲声早晨，而一啲图片里边嘅字句咧都系早晨系一个打招呼啦，但系实际上其实就系里边好多个金句咧，呢啲金句又唔关咩早晨事嘅，而系一啲做人嘅学问。但系你摆咗落去早晨嘅时候，首先你收到咧就已经好开心啦，有人挂住你 ，WhatsApp 俾你啊，同你讲声早晨，而里边再加一啲做人嘅道理、人生嘅金句咧，呢啲每天打入自己脑海里边咧，其实都有一种系即系励志嘅感觉嘅吓。咁而我系收得好多嘅时候咧，就发觉系真系嘅，即系每一日咧。即是一个是关心你的朋友。咁而久而久之呢就是好像惯了每一日呢都好想收到。於是乎我将这个习惯也都将它摆落去 WhatsApp 给我一些的好朋友。咁他们收了之后呢又是觉得好满足好开心的。每一日呢睇了一些图片呢都会是令你好像心平如镜啊。咁而喺呢个平淡嘅生活里边，又有啲朝气嘅感觉啊！咁有时系啲风景相，有时系多数一啲系好似莲花嗰啲喺个池塘嘅莲花相又好靓，有啲可能系日出啊，一啲系远景嘅感觉啊，全部都系同你做人啊、思维啊、你所接触到啲嘢嘅一种系励志嘅句子。咁所以一啲好嘅咧，我都会同我啲朋友分享。咁有一张。都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因为不可以经常说那么多，就这个都是自己去寻找，自己去找一些东西会好一点。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就是、小朋友就好像个佛一样笑得很开心，写的字句呢就是说，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幸福的人不是你钱有多少，而是你心里的笑声有多甜。早安，朝头早起身嘅时候见到系甜又开心嘅。 白日初升，你在我面前，睡目惺忪，似乎红着脸。和我说早安的你，紧紧挨贴我的肩， 我这刻心底里快乐是如此明显，迷人的你，你的眼睛闪烁通透似星辰，凡夫的我从没期望再信上流什么落人，唯一想过想与你再跌宕途上轻轻的慰问，远亦近，但愿天天看着你一面，静静呼吸应付潮流发过的香气，一生飘散我身边。你踏实的声线，说说着人间晴天。迷人的你，你的眼睛闪烁通透似星辰。凡夫的我，从没期望再唇上留什么。唯一想过想与你在跌宕途上轻轻的慰问，远亦近，我正好扣魂，永远在你面前自动地安分，就这么答允，你即管放心。透似星辰，凡夫的我从没期望在唇上留什么落印，唯一想过想与你踏出彼此脚印，一起飞奔世界名胜，炫耀着我幸运。迷人的你，你的眼睛需要观众采。着迷下半生，如果可以相信我，让我尽余下种种的责任。哦哦哦哦 I'm ready。 上一生同你系可以过下相依，林奕康佢写嘅曲，陈永谦嘅词。第一个早晨，早晨啊，系啊，呢、這个时候系接近六点钟嘅时间，仲有十一分钟到吓，五点四十八分半啊。今日咧天气方面都好热吓，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温度大概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的两三日呢都会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天就是礼拜二，一眼健健康康就是清晨，由我们的中医学博士崔少涵继续这个绘画怡情论养生，讲一些近代画家他们一些奋斗的背景，怎样可以去学到画画呢？画画都是很高深的学问，而在透过画画当中其实都给大家一些鼓励性的。每一个人的成功都非侥幸，成功就不是你很短时间会获取，是你一路以来的那个奋斗那种心，怎样去坚持努力，是坚持不变才有机会成功的。努力不代表你成功，但不努力就完全都不会啦。在他的成功的当中，而你又喜欢画作的，你可以更加去看一看。这一排都是在画的方面就跟大家去感受一下。是在想画，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看展览，去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 好啦啦，好啦啦。 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七月十三号，农历系六月初四，星期二嘅清晨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温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都系酷热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咧会有几阵骤雨啊。而家29度，咁啊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朝早这个时间呢，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啊，唔经唔觉咧，一路系咁多个朝代讲到嚟咧，就是、近代啦。上两个星期咧开始讲近代嘅画家，但系因为都好多啊，今日都会继续介绍。 仲有两集接近尾声噶啦。 系。 今日咧就介绍四个近代画家。 系边四个呢？ 刘海粟、普心如、潘天寿同埋张大千。 好啦，咁啊逐个讲先吓。刘海粟系点咧吓？ 佢1896到到1994年。 哇，成98岁吓， 好长寿啊！ 系 佢咧，名盘涅盘个盘啦，字桂芳，号海翁，后来就改名做海粟啦。 系 江苏人嚟嘅，8岁就开始学画画噶啦，就练习一本叫做《芥子园画传》啊。呢本咧就系初学画画嘅人咧都好有用嘅画册嚟嘅。我自己都有一本，有时得闲都临摹下噶。 即系入门必学啦。 啊，可以咁讲啊。 系。 佢少年嘅时候咧，就去上海学画，就被认为系咧画史上嘅奇才嚟嘅。佢有毅力啦、魄力啦，同埋有好果断嘅性格。 嗯。 到17岁嗰阵时咧，就创办咗上海图画美术院啊。 17岁就创办啊？哇，真系好叻喎！ 系啦，呢啲真系年少有为啦嘛。 系啊。 后来自己做校长做了几十年了，所以除了他是艺术大师之外，更加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 嗯， 他曾经去过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观摩和学习西欧的艺术，亦都曾经在法国、德国举行过个人画展、隐喻画坛。在抗日期间，刘海粟就在新加坡举行画展，他将筹得的款项全部捐俾国家。50年代啦，上海美专同埋苏州美专咧就合并为南京艺术学院。 系， 佢仍然做院长嘅。 哇，佢咁多个经历，喺绘画方面有啲咩特别啦？吓，刘海粟。 嗱，喺画画方面，因为去过欧洲嘛，佢识油画，但系咧佢就从画油画咧改画中国画。除咗山水画之外咧，佢又画花鸟啊。就好努力咧，临摹咧中国嗰啲古代画家嗰啲名作嘅，亦都曾经咧10次上黄山啊，好中意黄山啦， 系 画咗唔少咧泼彩啊泼水嘅黄山画。 咁佢个画风系点咧？ 哦，佢用笔健劲老辣啊，好苍劲嘅，气势逼人。 咁著名嘅作品包括有啲乜嘢？ 有前门啦，系一幅油画嚟嘅，9溪18间国画嚟嘅。黄山云海奇观都是国画， 系，仲有一些你就留翻俾我讲嘅，两个咧都是国画嚟嘅，分别就系黄岳雄姿同埋黄山狮子林啊吓。咁另外一个啦，第二个要介绍嘅一个近代画家叫做普心如，啊呢个如字好特别， 系啦，姓如嘅如，下边一个田字， 点解嘅咧？嗬， 咁系一个种咗嘢啲土地啦，咁上下嘅， 系。 咁系1896到到1963年， 我都有67岁喎吓， 唔算短命噶啦。 嗯， 名瑜呢个咧就系儒家个儒啦，字心瑜，号西山日氏，系满族人嚟噶。 嗯， 佢系满清嘅皇孙子弟，就喺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嘅，但系辛亥革命后佢就要隐居啦，因为身份问题啦。 嗯， 隐居喺一个马鞍山界台子嘅地方。咁啊，后来咧就移居颐和园啦。 哇，系一个度假嘅地方嚟噶，环境优美啊嘛，吓。 系啦，佢喺隐居期间同埋喺颐和园期间咧，呢十几年咧都好专心画画嘅。 嗯， 尤其专注画山水画。嗱，30年代咧曾经喺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当时咧有啲作品咧喺外国展览嘅，亦都临摹过唔少宫中藏咗好多历代嘅名作啊。佢就以画山水画为主，亦都兼画下啲人物啊、花鸟啊、动物同埋书法嘅。 咁普心如嘅画风系点咧？吓， 佢好儒雅嘅，佢嘅画风就系以淡雅见长嘅，笔笔利落，边笔系边笔好清楚。 嗯， 但系咧好自然嘅。嗱，佢认为中国画南北中，大家各有千秋，亦都咧有一啲咧渣嘢啦。 嗯， 所以咧佢就凭自己嘅喜好嚟画画。就冇明顯嘅門派觀念嘅，不過佢啲作品咧就兼收並蓄啦，將好多名家嘅長處集合埋，又秀麗含蓄，亦都氣勢豪邁嘅。 阿崔博士，我又聽過南張北普，係咪關呢個就普心如嘅事咧？嚇， 冇錯啦，喺30、40年代啊，佢同一個有名畫家張大千齊名， 係 啊，南張就係張大千啦。北浦就是他咯，大家并称的。 那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有什么？ 有溪山楼阁图、十元图，还有的。 是，就是你给我讲的。这个就是钟馗神鬼图册页，还有就民国溥儒西游记册的。好了，那普心如就跟大家讲过了。第三位要介绍的就是潘天寿。 是福禄寿的寿。 嗯， 是1897到到1971。 哦，都74岁啊。 他原名是天寿，教授的寿，字大仪，号阿寿，又是那个寿啦。 嗯嗯， 浙江人来的。他出身就是农家，年少的时候又是临摹过那本《芥子园画传》。 是，入门必学那个嘛。 没错啦。后来呢他就是教艺术啦，曾经在上海美专任教过，结识了画坛入面的人啦。咁啊，跟阿吴昌石呢个好出名啦，做老师嘅吴昌石就好赏识佢嘅才华，咁对佢喺画坛日后嘅发展咧，产生咗深远嘅影响嘅。 嗯嗯， 佢曾经参加组织过一个叫白社，白就白色嘅白，社会嘅社啦。 咁系咩嚟嘅咧？ 呢个白社咧，应该系一啲画社啦，就主张咧以石涂同埋扬州八怪嗰啲画风嚟发展中国民族绘画嘅。 哦， 佢亦都曾经咧喺重庆做过国立艺专嘅校长。咁佢嘅画作系好多嘅，特别中意画一啲大画，好大幅嘅画。 系 嗱，佢一位早熟嘅画家，喺上海画坛发展嘅时候咧，只有26岁嘅啫。 嗯， 所以咧就叫奇才啦。 哇，咁啊真系叻啊吓！咁佢个画风系点咧？ 啊，好独特嘅，佢有深厚嘅传统功力，用笔咧又好老辣，同埋咧好精炼。咁嗰啲学者咧认为佢能够咧切巧而能拙，出奇能造险。即是说什么呢？他喜欢专门向那些险境啊、那些难度挑战，走极端。 嗯， 很喜欢一些奇特啊、倔强啊、壮伟，甚至很丑怪的造型或者那些背景的。 即是他有一些勇闯冒险精神的心态，是吧？ 可以这么说。 是。 潘天寿可以画山水、人物，更加擅长画花鸟啊。特别中意画嗰啲猛禽啊！ 咁佢啲作品系又包括啲咩咧？吓， 好得意！佢多数咧画啲轻巧嘅题材，就好少咧画啲大山大水嘅。 嗯， 著名嘅作品咧有《夏塘水牛图卷》啦，《松鹰图》啦，《雨后千山铁柱城》啊， 系 等等嘅。 咁啊，头先系介绍咗三个啦，刘海粟、普心如同埋潘天寿。第四个咧，大家都熟悉噶，听佢名吓，张大千又点咧吓？ 好近代嘅大画家啦。 嗯， 1899到1983。 啊，佢都属于高寿啊，叫做吓，84岁。 嗱，佢原名郑权，有权嘅权啦，改名咧做援，援助个援冇咗剔手边， 系 就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系四川人嚟嘅。 嗱，佢嘅出身就好啦，系出身望族，妈妈同埋啲兄弟姊妹都画到画噶。 嗯， 特别佢二哥啊，叫张善妈，妈仔个妈，画老虎画得好叻嘅。 系， 而张大千呢，亦都跟随二哥去过日本学染织啊， 嗯， 啊同织布有关嗰啲啦。回国之后咧，就学中国嘅书画啦。曾经咧入一间叫做松江禅定寺做咗100日嘅和尚， 嗯， 后来就还俗。 张大千咁出名，佢喺呢个画界都有好高超嘅成就噶啦。咁主要有啲咩原因啊？嗬， 有四个主要嘅原因嘅。 嗯， 第一，佢出身良好嘅家庭啦，有好嘅背景同埋条件啦。 嗯， 第二咧，佢好勤力嘅，勤看、勤学同埋勤务。呢、这个画画好重要啦，尤其是咧好努力学习清初四僧嗰啲画嘅，佢临摹嘅作品咧仿真度好高嘅，画到真嘅一样。 嗯， 二十几岁嘅时候咧，佢嗰啲叫艺作名画啦，已经广受欢迎啦。 哇，艺作听落去就好似好好听，但其实而家今日嚟讲就老翻，老翻都受欢迎。咁可能喺欣赏个艺术个角度去睇啦， 因为佢画得太似啦。 嗯，咁第三点咧。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花了2.5年的时间在敦煌临摹了大量的唐代、五代和宋代的壁画，这个对他日后的绘画成就帮助很大的。 嗯，那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阅历和交游都很广阔，见识又丰富，广藏名画，他是一个全才的画家，山水、人物、花鸟、走兽都精的，画工笔或写意亦都擅长的。 那他的画风是怎样？ 好潇洒脱俗，意趣高雅。佢晚年侨居喺巴西同埋台湾期间，就钻研泼墨、彩画山水，用大泼墨、大泼彩、大泼水呢啲方法泼喺啲纸上边。 嗯， 然后咧就勾勒收拾成画。 系，即系慢慢再整翻啲细致嘅出嚟，系咪 啊？佢因应泼咗嘅形象， 系 啊，嗰啲形状。咁然之後咧，就將佢慢慢咧修飾成為一幅咧山水畫等等嘅。 嗯， 嗱，佢曾經講畫係冇中西之分，初學又係咁，去到至高境界都係咁嘅。 咁佢係咪有好多好多作品㗎？ 佢作品喺國內外都廣受歡迎，出版咗120种畫冊。 咁有咩著名嘅作品呢？ 好多啦，嗱，舉下一啲啦，譬如《廬山圖》啦，《廬山全景》、《荷花》啦，《桃源圖》啦。这个桃源图呢是香港苏富比在2016年春季拍卖了，由著名的收藏家刘益谦用2.7亿-2.7亿港元投得的。 哇，桃源，世外桃源的桃，跟着那个桃就是图画的图，就是桃源图，是吧？ 所以这个都是我努力画画的一个动力。 是，希望将来都有些即是留名于后世，是吧？ 还有提一幅叫长江万里图，都是张大千的名画来的。 嗯，好，那多谢崔博士，我们介绍了四位近代画家的一些历史背景和那些画的名作。好了，来回我们就是都是养生的一种啦，绘画怡情又论养生之余咧，都要食啲嘢或者系饮啲咩汤水咧，系配合嘅。咁啊，今日系饮啲咩咧吓？ 嗱，留意到咧，而家已经系小暑时节啦， 系， 所以介绍一个驱暑湿嘅汤，够3-4人量，一家大细都得噶啦。 哇，啱晒，都要清热啊嘛，实在太热咯，嗬。 冇错。 咁要买啲咩咧？ 嗱，个材料咧有莲藕600克，鲜荷叶1块。或者乾的都得嘅，50克啦。咁啊，莲子60克，百合又是60克，猪展啊300克。再讲一次，嗱，莲藕600克，新鲜的荷叶1块，或者咧干嘅荷叶都得，大约50克啦。莲子60克，百合60克，猪展300克。 系，咁点样整啦吓？ 嗱，洗净啲材料啦，莲藕就切一块块，大家煲汤都知噶啦吓。 嗯。 咁啊，猪展飞下水，用清水12碗。猛火煲滚，再收慢个火，煲佢2个钟头到，调味就饮得噶啦。 嗯，好啦，又解说一下佢啲材料分别嘅益处系咩咧吓？ 莲藕咧味甘凉性嘅，但系你煲熟咗佢就变咗微温性咯，可以补益脾胃。荷叶咧就系味苦平性，可以清暑利湿、升清醒脾啊。 嗯， 莲子咧就系味甘平性，咁咧就能够益肾固精、养心安神。百合咧，佢嘅味咧就系甘微寒嘅，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 嗯， 猪展啦，就系咧甘味咧平性啦，可以咧滋阴润燥、补血嘅， 整个汤水咧就系能够清暑利湿、补益脾胃啦。 咁一家大细咧啱饮啊，健健康康。好啦，咁啊临尾咧又有小贴士系讲啲咩咧？ 啱啱而家系小暑时节啦，民间有句谚语就咁讲嘅：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嗱，好形象化就指出。天地间咧喺呢个时候就好似个蒸笼一样， 系啊，行出去真系好似个蒸笼啊！哦， 冇错啦， 嗯， 我哋就好似啲小笼包咁啊，喺个笼入边咧热腾腾咁蒸住， 哇，好辛苦可以想象啊！ 又好似咧你要做桑拿喺个桑拿房入边咧， 系 蒸到你啲汗咧啤啤声咁出， 嗯，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全身嘅毛孔咧都张开晒嘅，咁啊出汗出得好紧要啦，中医认为汗系津液嚟噶，咁如果你出汗出得太多咧。就会流失了过量的津液的了。 咦，那有什么补救呢？即吃些什么好呢？ 应该适当吃一些能够收汗的酸味食物。 嗯， 譬如番茄、柠檬、杨梅、乌梅、山楂、葡萄、杨桃等等的。 为什么呢？ 哦，因为酸味主收，酸味的食材或者药材都可以预防因为流汗过多引起的耗气上瘾，也都能够生津解渴。健脾消食， 嗯， 同时啊，汗为心之液，过度出汗咧就好容易咧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咁应该食翻啲咩去补翻咧？又吓 啊，应该多食一啲苦味，不过咧系凉性嘅食物， 系 或者药材啦，譬如生菜啦、苦瓜啦、荷叶啦、莲子心啊、荷梗啊，即系荷叶嗰条棒啊、 嗯、 天冬、麦冬、西洋参等等嘅。 咁其实有啲咩好处咧？ 咁呢啲食材或者药材咧，就可以固护我哋嘅心气，同埋消暑降温啦。嗱，中医认为咧，暑必胁湿，除咗气温高、好热之外咧，天气亦都比较潮湿，因为成日都落雨啊嘛。 系 啊，因此咧有必要采取适当嘅解暑啊、清热同埋去湿嘅措施，嚟防止咧感暑或者中暑嘅。 嗯， 我哋刚才介绍嗰条汤水咧，都有呢个功效噶啦。 系咁，所以大家咧就记住啦。多饮好多次都无妨啊！喺呢个小暑或者大暑期间咁样嗬。 冇， 唔该晒小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啦吓，拜拜。 好，拜拜。 咁啊，谂起头先介绍过近代画家刘海粟《沧海一粟》，就谂起呢一首《沧海一声笑》啊。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影也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 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 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二清晨爽利节目，听日星期三咧，我哋有雷洪德同埋林思维两个嘅 crossover， 继续讲增肌嘅第二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发出新警告，指这款疫苗可能增加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紊乱风险。当局收到报告，至少100人注射后出现吉巴氏综合症，当中一个人死亡，另外有95宗个案情况严重，需要入院。大部分受影响人士是50岁或以上男性。强生发表声明，表示正同当局讨论有关个案，又指注射疫苗后出现吉巴氏综合症的比率只是高于基准少少。根据资料，吉巴氏症病发时，患者的免疫系统攻击周围的神经系统，导致四肢疼痛、麻痹和肌肉逐渐无力的病症。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去年全球饥荒情况急剧恶化，涉及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而相关影响无法全面统计。报告在意大利罗马发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处、世界卫生组织联手撰写。报告估计去年新增1.1亿人面临饥荒状况，相比前一年增加18%。营养不良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约9.9%，高于前一年的8.4%。在饥荒人口数目增长最快的非洲，营养不足发生率占人口的21%，比例是其他地区的2倍多。数据表明，2030年消除饥荒的目标仍然需要通过付出巨大努力实现。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据报同美国威瑞森通讯公司就两项专利侵权诉讼达成和解协议。报道说，其中一宗诉讼上星期已经在美国德州开庭审理，但华为同威瑞森在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向法庭提交联合动议，要求撤销两宗案件以及威瑞森提出的反控诉。华为话好高兴结束双方之间的专利诉讼，威瑞森暂时未有回应。公司去年曾经形容有关诉讼只不过是公关噱头。华为去年二月控告威瑞森，指控对方未经授权在电脑网络下载安全及视像通讯等领域使用了10多项华为专利，要求赔偿和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警方国安处再拘捕多5人，涉嫌串谋策划恐怖活动罪，违反香港国安法，怀疑同早前涉嫌制作炸弹的光城者案件有关。英皇集团确认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集团的物业部员工，已经暂停有关员工的职务。据了解，警方相信昨日被捕人士当中有2人是金主，警方押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到湾仔英皇集团中心搜查，历时约45分钟。英皇集团表示全力协助和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并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律的违法暴力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系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已經向中央提交報告，希望可以逐步恢復通關，例如以配額方式給促進商務經濟發展或者有切身需要的市民過關。我們問過醫學會和立法會議員，一陣聽聽他們的意見。 中大有研究就發現部分新型肺炎的康復